1-800-407-106-108。 中医自古啊就把核桃称为长寿果，核桃中呢还含有特殊的维生素成分，而且核桃中都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 是的，你看看市面上还有核桃油也是很贵的，最适合脑力工作者。今天呢我们就推荐给大家买核桃吃，给您说一个食谱吧，简单养生，把核桃仁和红枣大米一起熬成核桃粥喝，大米红枣这样搭配起来好吃又营养。 核桃加芝麻也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呀，明目，还可以芹菜炒核桃，核桃加入酸奶，核桃可谓是全身都是宝。核桃壳可以 DIY 做成摆件，核桃仁吃了健康养人。不过最让人惊讶的是啊，核桃里的那层木质物也是宝贝。 哎，核桃的分心木指的是两半核桃仁之间那层薄薄的状如蝴蝶的木质物。所以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优质的185纸皮核桃199元，不是3斤4斤，是5斤。这个机会只有今天可以享受了，所以4007106108，4007106108。赶紧来拨打，成功订购免费送到家，满意之后再来付款。最后的一点时间不说了，您打电话吧，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0097的朋友说，老婆特别喜欢吃核桃，上一次居然把我的手盘核桃给敲了，气得我恨不能把它给敲了。听说今天100多块钱可以订一整箱的核桃，那就订个2箱让他吃个够。你看这典型的北方爷们儿啊，刀子嘴豆腐心。您放心了啊，吃过新疆185的纸皮核桃之后啊，下次您爱人啊肯定不会再敲您的手盘核桃了。 是的，还有3659的一位朋友说，这个季节呢就是应该吃核桃的，上次在菜场门口买的2斤核桃有一半都是坏的，根本包不动，小孙子就用门板夹，可怜了我几千块钱的实木门呢。那您肯定买的不是今年的新核桃，吃的东西和日用品不一样，好不好您一尝就知道了。 没错，再说了，您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是不需要提前支付一分钱的，订购成功一整箱的5斤的核桃免费送到您家，您先掂一掂分量够不够，保证只多不少，再看一看是不是好剥清脆的新核桃，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当场拒收都可以。 对， 不过我相信啊，您一定会非常满意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主持人啊都买了好几箱核桃寄回家了。 对呀，您将直采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元就能带走一箱5斤的新疆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划下来这每斤才39.8块。提醒您，最后一天的活动还剩下1分钟了，4007106108，4007106108。 算算看，30几块钱就是一顿排骨的钱，一杯拿铁咖啡的钱，但是今天却可以给孩子吃上20几天的核桃豆浆，给工作压力大的爱人做上3-4次的甜蜜的琥珀核桃，又或者是平时炒菜炖汤的时候放几颗核桃提鲜去味儿。总之呢，拨打4007106108，花199元订购1箱5斤新疆185核桃，全家老少共享健康受益，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2018年的新疆185核桃，下次什么时候能到货，谁也不敢打包票，所以最后一次推荐，最后的30秒，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 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这一讲呢继续给大家讲呢糖尿病微血管病的合并症。糖尿病肾病啊，它有很多典型的临床症状。糖尿病肾病的临床表现呢，主要是有这么几大种，一个就是蛋白尿，这个是最主要的症状，一个是水肿，还有贫血、高血压，再有就是肾功衰竭，主要是这几个。当然它其他伴随的一些症状，伴随的并发症啊，会随着你肾病发生的越重，其他的并发症也会越多。蛋白尿是诊断糖尿病肾病的一个重要的指标。糖尿病患者呢，有蛋白尿的占4%-10%，病程短于10年的，就是你糖尿病10年，你蛋白尿就已经有了，已经占1%-2%了。而且临床上啊是这样的，如果你糖尿病在2年之内的，你还没有一些肾脏的变化，其实在尸检中已经发现你这个肾小球已经有了因为糖尿病的存在而发生的病变了。所以呢就应该很早在治疗你血糖刚开始糖尿病很轻的时候就注意你的肾脏的情况。如果病程长于20年的呢，蛋白尿就占了12.8%了。然后病程长于35年的，蛋白尿占了63%。那就说明了你这个年轻那个糖尿病的病程越长呢，那么你发生蛋白尿就是要出现肾功的问题，肾功能衰竭的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而且呢有的人也报道过说发生糖尿病的发生这个蛋白尿的平均病程是17年左右。那就是说17年以后呢可能你这个肾功衰竭就比较厉害了。轻型的糖尿病的肾病啊，这个蛋白尿可以是阴性或者间歇性的，有些微量蛋白尿随着这个糖尿病的肾病的进展它就转为持续性的，量也增加。如果24小时它的蛋白超过了3克，这样的情况就预后不佳了。就是你一查24小时微量蛋白发现它超过3克了，这时候你就应该特别注意了。那么在微量的时候是24小时30到300毫克，就非常微量的时候就应该请这个糖尿病的专科医生很好的给你在肾的爱护上和治疗上采取措施。早期的这个肾病啊，它没有水肿，随着这个蛋白尿的增加，然后白蛋白也降低了，因为你那个蛋白都尿出去了，身体里就白蛋白就多了，那你这个肾透压就转变了，肾透压一低，结果呢水肿就出现了。水肿主要发生在面部、下肢和踝部、腰部，少数的病程比较快，就形成了低蛋白血症，出现全身的水肿。蛋白尿出现后，肾小球的滤过率就减低了，就开始出现肾功减退，然后尿素氮升高，出现蛋脂血症，这就是发展为糖尿病肾衰。有人报道啊，出现蛋白尿后6年之内有20%，10年之内有50%，15年 它就有 75% 都发生肾功能的衰竭，平均的生存期呢就是15年，如果你这个20年以上的了，你这个蛋白尿，那么100%的都有肾病了。所以这几个呢，就是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特别是老年的糖尿病病人，老糖友，你就应该特别注意了。千万不要到最后的时候，真的，你不管是透析也好，不管是坏肾也好，都是除了经济负担以外非常痛苦的事情。还有就是呢，糖尿病的肾病患者往往有这个轻度的贫血，这是由于蛋白血症啊造成的红细胞生成的障碍。也是跟失去蛋白从尿里头蛋白尿出去了有直接的关系。再有就是呢，你因为蛋白的丧失呢，你糖尿病病人免疫功能又低，容易感染。然后你这个糖炎如果不控制好的话，这个水肿呢就更可能出现的更加厉害。再加上如果你本身有糖尿病高血压，有这种并发症，出现高钾、尿毒症、代谢性酸中毒，让性功能不全或者脑血管意外，就是报道啊，这个糖尿病的蛋白尿的蛋白尿者死于心血管病的危险性也增加20%到40%，还有糖尿病的病人呢，也容易腰疼啊，也容易这个由于这个肾小球或者双侧肾的单位受到了病变，它这个张力增加。肾的背膜包着它的那层膜，因为它这个水肿嘛，就张力增加，引起疼痛。还有就是病变的，神经系统的失调和紊乱，这种情况呢，都能引起比较这个持续性的腰疼。还有这个糖尿病肾病准确诊断，主要依靠肾的穿刺来活检。是排除心力衰竭啊，或者酸中毒啊，或者泌尿你感染的情况下测定肾病的重要的依据。所以还有呢，就是你说肾功能的检查也对这个病的防治呢有着非常好的一个作用。这是它发生的一些症状。而且呢，如果你有糖尿病，你又有这个糖尿病眼的视网膜病变，那这个同时发生的时候，在严重的时候又并发一个神经病变，进展性的这个糖尿病肾病，它100%的有视网膜的眼底病变，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非常让人这个焦虑，非常让人心疼的事儿。那糖尿病的蛋白尿形成主要有哪些原因呢？其实它跟肾小球滤过率有关。因为糖尿病啊，我们知道啊，结节性的病变，这个肾小球就变成了纤维化了，或者结节性的病变，它这个过滤我们血液的这个情况就降低了。那微量蛋白就出现了，微量蛋白只要你查尿有这个微量蛋白，就标志着你肾小球的滤过率下降，大概有80%的微蛋白尿最终都产生变成了就显性的，原来是有时候有时候没有，后来就持续性的蛋白尿。临床出现微量蛋白的情况呢，有这么几个因素，一个是呢有5%到10%的人，他这个尿蛋白啊，他有高血压。他的血压明显高于没有微蛋白尿的病者，就是说你只要有微量蛋白，你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肯定你比单项高的这个发生蛋白尿的情况要重得多。还有视网膜病变呢，这个蛋白尿也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视网膜的病变是很早就可以出现的，就出现这个眼底，因为眼底主要就是微循环了，如果微循环糖尿病的病变发生以后呢，其他症状都没有，有这个问题你就要注意是不是要引起蛋白尿了。再有就是糖尿病的蛋白尿呢，它伴有进展性的是这个神经病变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跟这个植物神经的病变呢，也发生了，这个植物神经上的这个营养滋养血管呢，也发生糖尿病的微血管病变，也对于这个蛋白尿有着影响。当然，你如果要伴有啊，脂质代谢的紊乱呐、组织供氧能力的降低呀、还有尿储留呀、还有这个周围性的高胰岛素血症，跟这些都有关系。所以，一旦糖尿病的病人有上述这些因素的时候，那早早的你不要因为出现了肾功衰竭了你才注意，就应该早期的进行注意。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6618-9762。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被称为是东方的神草，那为什么是就称它为神草？不管是国际上啊国内啊，大家都这样认为，说它仙草啊不老草啊，这个给它非常好的一些名词。但是呢，原因就是因为灵芝的化学成分非常非常的复杂，不管是它生成之前的菌丝体，还是生长过程中的子实体，以及它的种子孢子粉，它的化学成分呢也不相同。所以呢它就非常丰富，现在用科学仪器和现代仪器测定啊，经过这个比较深入的研究，不管国内国外啊，都认为啊灵芝有十大类150多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强，而且作用非常广泛的一些因素。你想想150多种呢，那这些呢有效的成分对于我们各个组织器官，甚至于细胞，甚至于我们的核酸，都有着非常好的一个影响，大部分呢都是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呢，就使得我们这个身体呢，就得到了全面的平衡和稳定，而维护我们的健康。其实呢，咱们中国医药学的宝库啊，这个灵芝就是一个精品，而且呢，它是有很悠久的文化，所以呢，就在古代一直到现在啊，2000-3000年前一直到现在，中国老百姓啊，对灵芝只要一提，都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物质，所以给它说它吉祥啊、富贵啊、长寿啊这样的美好的寓意。而且呢，事实证明，不管是我们祖国医学，还是现在科学的研究证明，灵芝确实是有不能跟它相比的一些长处，就是它双向调整我们全身的各个器官组织的生理功能，而使我们达到一个平衡和稳定。我们知道啊，平衡稳定就是健康。所以在古代的时候，2000-3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知道了灵芝呢经常用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那到李时珍时候就更说的全面了，就说他呢能补益五脏之虚。你比如说他益肝气、明目、安精魂，益心气、养神增智慧，益脾气、补中保神，然后益肺气、通利口鼻、治上逆咳喘，益肾气、通九窍、利水道、益精气、肩筋骨、利关节、好颜色。你看这几乎就说到了我们全身各个心肝脾肺肾。而且呢，现在的中医学的研究就总结了灵芝啊有四大治疗的一些个功效：清血、退火、消炎、补养。补养就是养料的养，不是氧气的养。而且呢，现在呢西药学已经肯定了灵芝的药用价值。因为灵芝里所含有的比如蛋白，还有就是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是它主要的有效成分。再有生物碱、生物总碱、核苷类的东西、甾醇类的东西、甘露醇类的东西、酶类的东西、18种氨基酸、8种不能合成，以及14种微量元素的比例搭档，跟我们身体非常相近。那经常用的结果，这些有效成分能够提高免疫功能、抗衰老、净化血液、降脂、平衡血压、稳定血糖，然后减轻一些放化疗啊不良的反应。灵芝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免疫调节剂，对身体的免疫防治机制有双向调整的功能。如果免疫机制下降的，它能够增强免疫监视的功能，防止细胞的突变。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功效呢，就是它能够稳定，使我们内稳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所以灵芝在经常用的过程中呢，就能够很好的对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甚至疑难杂症，在预防上，以及减轻和消除症状上，以及促进我们的自愈和康复能力上，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那原因就是这些有效成分呢，通过了神经、内分泌、免疫三大系统的调理，而使得我们整个身体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而且对内因和外因引起疾病的原因，增强我们身体对它的抵抗力，再有就是对我们的重要器官，它会进行非常好的保护。你比如像灵芝酸呢，在这个止疼啊、镇静啊、消炎啊、抗过敏啊，还有就是在这个抗动脉硬化。它有抗动脉硬化基因的作用，像灵芝酸这种东西就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它对于这个稳定血糖也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